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五，小五，你怎么样？ 奥斯卡轻轻地晃动着小五的身体，此时他没有办法让小五吃下香肠。弗兰德也落在了小五身边，抓住小五的一只手，按住他的腕脉，将自己的魂力徐徐渡入小五体内。 怎么会这样？ 院长，小五他还有救吗？ 弗兰德的脸上突然浮现了一丝笑容，一把将小五的身体拉起来，自己转到了小五背后，一连七掌先后拍在了小五背上。小五再一次喷出一口紫黑色的鲜血，在弗兰德的双掌支撑下，他竟然缓缓睁开了双眼。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没事，只是刚才闭过气了而已。小五，你感觉怎么样？ 胸口很闷，有些烦闷，其他倒也没什么了。放心吧，我死不了。 一边说着，小五缓缓探手入怀。在弗兰德和奥斯卡的目光注视下，一朵鲜艳的花出现在他手中，正是那株相思断肠红。原来那根猪毛无巧不巧的正好扎在了小五怀中的相思断肠红上。相思断肠红在没有认主之前就不是靠外力能够摘取的，认小五为主后更是有着金刚不坏的特性，比任何东西都要坚韧。人面魔蛛的攻击虽然强横，却也没有破坏这奇异的仙品鲜花，否则小五的身体就不是飞出去，而是直接被那蛛毛贯穿。连小五也没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的一丝怜惜，没有吃下这朵奇异仙品，反而救了自己一命。在弗兰德的魂力辅助下，小五勉强打起精神，吃了一根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顿时感觉好了很多。此时他也注意到了唐三和那只人面魔蛛的样子，霎时间花容失色。 我哥他…… 小三不会有事的，如果我没看错，现在他的拔猪毛正在结束那头人面魔蛛的生命，只是不知道他是准备吸收这只魂兽的魂环，还是依旧选择那只地穴魔蛛。 阴险的地穴魔蛛被弗兰德禁制后扔在了一旁，此时正仰面躺在地上。弗兰德斩断了他的全部猪腿，此时想跑也不可能跑得掉。或许是因为柳二龙的龙焰过于恐怖，毒阵外的魂兽们大部分已经徐徐退走，只有少数几只特别强悍的还注视着小五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 小三，小五没事。 听到小五两个字，人面魔蛛背上的唐三缓缓抬头，众人发现他的双眼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红色，在红光之中紫金色的光芒流转。唐三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那里正用焦急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小五，他的眼神愣了一下，眼中的血光这才逐渐褪去，大脑也逐渐恢复了清醒。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刚才做了什么，用八蛛毛插入人面魔蛛身体，完全是在他大脑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下意识所为。此时看见小五还活着，唐三的心也随之活了过来，这才注意到自己此时的情况。身下的人面魔蛛依旧在不断地颤抖着，一股股强悍的能量正顺着八蛛毛传入唐三体内。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这些充满暴力之气的能量在自己身体循环一周之后会重新传入自己的八蛛毛，然后在自己的脊椎上凝聚，而自己的脊椎骨和背后的八蛛毛所依附的那八根肋骨却变得火热无比，就像是深渊一般吸收着这些能量。这是唐三真正意义上第一次使出了八蛛毛的吞噬技能。本来八蛛毛的吞噬技能只能暂时将能量传入己身，在短时间内使用后就会自行流逝，可此时唐三吞噬的对象也是一只人面魔蛛，八蛛毛就产生了自行的反应，或者说是本身的异变。从人面魔蛛体内吸来的能量被唐三的外附魂骨自行吸收转化为了自己的能量，这也是因缘巧合， 如果不是唐三的魂力已经达到了40级，正好符合了外附魂骨进化的条件，此时他从人面魔蛛体内吸收的能量也不会直接进入外附魂骨之内。外附魂骨实在太少见了，所以就算是大师对他的研究也有限。其实外附魂骨的进化并不会因为魂环的不同而停止下来，只要是魂师吸收了新的魂环，它就会伴随着进化。此时唐三那原本3米长的八蛛毛已经逐渐延伸到4米长度，上面也开始各自长出一排整齐的倒刺，和他身下的6000年人面魔蛛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唐三的八蛛毛此时完全呈现为吞噬中的惨白色，在这惨白色之下，红白两色光晕使他的八蛛毛上多了一层绚丽的花纹。人面魔蛛对自己同类的剧毒虽然能够免疫，但唐三的八蛛毛可不是只拥有人面魔蛛的毒素，还有那两种仙品毒草的冰火剧毒。此时这只人面魔蛛根本没有半分反抗之力，只能任由唐三吸收。他的生命力正在飞快地流逝，支撑着身体的八条猪腿逐渐变软，整个身体匍匐在地上，外壳渐渐呈现出灰白色。小五小心翼翼地将相思断肠红揣入了自己怀中。 如果不是相思断肠红，恐怕我就要与小三永别了吧。 柳二龙站在小五身边，摸了摸他的头，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他眼中流露出了几分慈祥的目光。小五抬起头看向柳二龙，他突然从这位暴力的杀戮之角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母性光辉，这种感觉令小五分外舒适，再加上受伤后的疲倦，他忍不住将头靠在了柳二龙的大腿上。 乖孩子，有我在，以后不会再有人或者任何东西欺负你。 二龙老师，母亲也是经常用这样的目光看着我，可是他已经去了。 小五，你愿意做我的嫡传弟子吗？ 我愿意，老师。 说话间，小五就要跪下给柳二龙行拜师之礼。柳二龙将小五从地上抱了起来，让他靠在自己怀中。 哎呀，我不需要那些俗套的礼数。小五，老师一生未嫁，现在也没有什么亲人，我不希望你叫我老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希望能听你叫我一声妈妈。 听到柳二龙这么说，一旁的弗兰德不禁一阵心酸，别过头去。大师的目光却已经痴了，看着柳二龙一时间百感交集，想要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小五同样震撼了，看着柳二龙那双充满了希冀的眼睛，他原本就已经发红的眼眸中逐渐浮现了一层浓浓的水雾。 妈妈，妈妈。 妈妈这两个字在小五心中是那么重要，母亲离开他已经快8年的时间了，他是多么想再次叫出这两个字。此时不只是柳二龙从他身上找到了做母亲的感觉，小五也从柳二龙身上找到了母爱的慰藉。柳二龙轻轻地抚摸着小五长长的蝎子辫，娇艳的面庞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可泪水却也不受控制地顺着脸庞滑落。他爱大师，可大师却不敢接受这份禁忌之爱。这么多年了，柳二龙的心一直是空的，此时此刻他的心却像是找到了寄托。这一刻大师在他心中的影子似乎都受到了一丝动摇。 就算让我用生命去保护小五，我也愿意。 二龙，恭喜你。 福老大，我有女儿了，你知道吗？我有女儿了。 是的，我知道。从今以后，你不再孤单， 你有女儿了。 听着柳二龙的话，弗兰德眼中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此时此刻，他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柳二龙此时的心情，又怎会不替他高兴呢？众人纷纷上前恭喜，只有大师站在那儿，一步也无法移动。看着柳二龙，他的心好痛好痛。他知道自己欠柳二龙的实在太多，他们之间就像是纠结成了一个死结，不论怎样也无法解开。他为柳二龙得到女儿而高兴，可同时他又为自己和柳二龙的际遇而悲伤。他多想将柳二龙抱在怀里，向柳二龙倾诉自己的爱恋，可他做不到。血缘的那层阴影，那道阴霾始终横亘在他们之间。这时唐三终于完成了吞噬的过程，淡淡的光晕开始从那6000年的人面魔蛛身上释放出来，只要他愿意，现在已经可以去吸收这个魂环了。可此时的唐三却没有一点吸收魂环的心情，他将八蛛毛收回体内，几乎是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了小五面前。 小五，小五。 小五从柳二龙怀中抬起头，看着近在咫尺的唐三，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淌。柳二龙轻叹一声，松开了自己的怀抱，将小五送到了唐三面前。唐三什么也顾不了了，猛地张开双臂，将小五的娇躯深深地埋入自己的怀抱之中。他没有说什么抱歉之类的话，但他的牙齿已经咬破了自己的嘴唇。他后悔自己将幽香绮罗仙品交给小五，如果不是那样，小五又怎会受到偷袭？为了保护自己，这已经不是小五第一次受创了。唐三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没能保护好小五。 永远不要让我知道你对不起他，否则，不论你是谁的弟子，不论你有多么深厚的背景，那天的大地之王，就是你的榜样。 轻轻地拍拍小五的背，唐三松开了自己的怀抱。他的双眼之中光芒突然变得执着起来，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了一卷碧绿的叶子，塞入小五口中，同时接过小五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收回到如意百宝囊中。他为小五吃下的是龙之叶，有疗伤固本之功效，也是当初从冰火两仪眼周围得来的。小五吃下龙之叶，一股清凉感传遍全身，胸前的不适顿时好了许多。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